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晋江文学城授权，商喜周工作室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嗨，你的锅铲》，作者应样，第十八集。 齐城的爸爸齐长卿是我战友，这个人说的难听一点啊，是个莽夫，还要照顾两个青春期的男孩，根本就别指望他会注意到孩子的心理状况。他判断孩子听不听话的方法很简单，就是看成绩。齐城成绩一落千丈，齐长卿找了老师，老师也说不出原因，只是说齐城最近一直独来独往，运动会不报名了，上课的时候也不爱举手了。回家以后，齐长卿就开始逼齐城说出他性格突然变化的原因，这孩子肯定是不肯说的，于是齐家家法就拿出来了。 迟志涵抬起头，看到赵医生微微皱着眉，表情很无奈。 从齐长卿那代开始，齐家人只要不听话，就会被关在一个房间里反省，不认错求饶，不给放出来，也就是咱们俗称的关小黑屋。不过那个屋子不黑，一个小房间，简陋一点而已。 赵医生揉了揉眉心， 虽然我是不太指望一个全是男人的家庭里教育会有多成功，但是这种方法对齐成这样的孩子来说真的是…… 倔强而又敏感的齐成一直没有开口。齐旺达心疼孙子在小黑屋外面和齐长卿大吵，父子两个大打出手，然后齐成就在房间里面晕了过去。如果说暗恋的事情是整件事情的起因的话，齐爸爸和齐爷爷因为他在房间外面大吵这件事，算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那个时候，齐成的心理状况已经很糟了，外在表现就是提到上学就会呕吐，见到陌生人会冒冷汗，很典型的社交恐惧症的初期症状。可惜十几年前的国内，连社交恐惧症这个词都很少有人提起，更别提重视了。所以齐成和齐长卿两个人进行了长达两年的拉锯战。齐长卿强硬地要求齐成去上学，而齐成从一开始呕吐冷汗发展到了直接休克。我接手齐成这个病例的时候，齐成已经拒绝和外界交流了，表现在对光源声音毫无反应，他把自己完全锁起来。我们花了整整一年的时间才让齐成逐渐地恢复正常。 赵医生在回忆这一段的时候似乎有些情绪，每一段话说完都会停顿一下喝一口茶。 最初的根源还是因为大家对心理病不够重视，好转后的齐成渴望正常人的生活，而齐家人也迫切地希望齐成能够重新读书，回归正常。我虽然不赞成治疗已经成功，但是却仍然同意让他试一试。结果呢，齐旺达65岁寿诞那天，齐成在阁楼发病，严重到无法接受身边有第二个心跳声，不得不搬到了小洋房，独居了10年。哎， 赵医生说完后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起身给两人的水杯里重新加满了热水。迟志涵不知道该说什么，捧着水杯看着上面的水蒸气袅袅升起。齐成的故事是个悲剧，所谓悲剧的定义就是剧里面的每一个人站在他的立场上处理的都没有大错，但就是在那样的时机，那样的氛围下，酿成了悲剧。你不能怪一个没有成年的高一女学生，因为那样诡异的谣传拒绝了齐成，并且背着齐成和朋友说了那样恶毒的话，因为那个女生在那么多年后可能都已经忘记记忆中曾经有过那么一个人。你也不能怪一个年纪轻轻就失去妻子，带着两个孩子望子成龙的父亲，更不可能去怪一个垂垂老矣，一心担心自己孙子的爷爷。 迟志涵脑子里面不受控制地一直回想齐城在黑暗中的样子。他把自己罩在被子里，惊慌失措的僵直的样子，忽略到心里面沉甸甸压着的情绪。迟志涵清了清嗓子， 那你们聘请我的原因是？ 社交恐惧症有个很常见的治疗方式，叫做实景脱敏治疗。顾名思义，就是把能引起齐城情绪敏感的场景和人物重现出来，让齐城逐渐适应。当时拒绝齐城那个女孩子，长相和你是一个类型的，说话的语气和身形也差不多。你们公司去年全体员工做了一次心理健康测试，那次测试呢是我主持的。当时通过心理测试的人，后来都被推荐做了齐城的私厨，你是最后一个。这个治疗本来与你是没有关系的，你要做的也只是在对面正能量一些。做完自己的事情，到了固定的时间点，我们就会要求你退出，并且制造一些你在背后说他坏话的假象就行了。 赵医生说完，看到迟志涵皱起眉头，摆了摆手。 假象而已，如果按照之前的治疗方式，你甚至都不会知道整件事。 难怪月薪高得离谱。 但是呢，齐城和你之间的信任建立得太快了，所以我就又贪心了一点，希望你能介入得更多。这也是后面我们会和你续签一年的原因。 那现在又把事情全部都告诉我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续约的时候还说齐家对他迟志涵不够信任，所以不能把事情都说出来，只是过了几天而已就有了那么大的变化，那一定是又发生了什么。 因为齐城似乎把你当成了同伴，你因为家庭的问题有心理创伤，上次做心理测试也表明这个创伤对你的心理健康打击是永久性的。不过现代人心理健康大多都是磕磕碰碰，缝缝补补，你处理得很好，发泄压力的方式也很有效，这也是我们当时会选中你的原因。而齐城发现了你的心理创伤，这种感觉有些像共鸣，类似于感到绝望的人总能找到同样绝望的同伴一样。 迟志涵一怔，他知道这个共鸣，而他也曾经在齐城身上找到过。 我今天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你的原因，就是因为你和齐城之间产生了那点共鸣，是很容易产生感情的。 我没有。 迟志涵下意识反驳，脸迅速变红。赵医生笑了，摆了摆手。 哎，你听我把话说完。齐城的病呢，几个月前已经从原来的社交恐惧症演变成了严重抑郁症，治疗起来很不容易，而他自己也已经有了自杀的念头。你如果只是像我一开始说的那样，那么治疗失败成功对你的影响都不会太大。但是现在你们已经成为了朋友，我就需要告诉你，这次治疗很有可能是齐城最后一次机会。如果失败，好一点的结果呢，是他会被送往美国进行电击治疗，坏一点的结果就是他会自杀。这就是齐家人今天没有在场的原因，不会有人求你，也不会给你任何心理负担。我希望啊，你完全自主地考虑一下，是不是真的要参与到这次治疗。我是医生，治疗病人是我的职责，但是你不一样，你能接受万一失败的后果吗？ 赵医生是心理医生，专业权威。迟志涵知道他刚才说的那长长一串故事都逐字逐句地斟酌过，尽量中立。齐家对他真的算是不错，最后临门一脚的时候还给他留了充分的选择空间。这样的真而重之，是因为他或许真的能够救他们的家人，而他要承担的是一个陌生男人的生死。不管这个人多可怜，不管这个人平日里多温和体贴，他要承担的 是这个陌生男人的命。这并不是一道选择题，正常人都会知道自己应该选什么。那是个陌生人，他迟志涵真的没有义务做这样沉重的事，可是赵医生却让他自己选择。他迟志涵看起来像是强大到可以承担一个陌生人的命的程度了吗？他明明连自己都岌岌可危，自身难保。 如果我不同意，齐城会怎么样？ 迟志涵放下手里已经不再冒热气的杯子，抬头对上了赵医生的眼。赵医生毫无隐瞒， 你的出现让我多了一条治疗方向，如果你不同意，我应该会找一个和你类似的人再试一次。只是齐城现在一直排斥治疗，再找一个人重新获得信任没那么简单。我需要池小姐在找到那个人之前还是照常的在对面做私厨，只是这一次一定要把握好度，不能再越界一步。池小姐放心，这个世界没有谁是无法替代的，你不用因为拒绝这件事而有任何心理负担。 再找一个人会答应做这样的事吗？ 迟志涵吞掉了荒谬两个字，迟志涵一时找不到更贴切的形容词，索性含糊带过。 唉，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这一点我相信齐家的经济能力。这也是齐城最幸运的地方。 迟志涵心情很怪，他知道答案是什么，他也知道自己那点心理承受能力一定无法承受治疗失败后的负罪感，但是那一句不参与却怎么都说不出口。赵医生给了自己足够多的台阶，齐家不会怪他，而他回到之前的生活之后有他自己的烦恼，应该也能很快忘记曾经住在对面的那个影子。齐城的故事不管多可怜，他背后是巨大的齐家，找一个人而已，肯定能找到。理智上所有的问题都不是问题，最大的问题是他说不出口，甚至都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说不出口。 能不能给我点时间考虑？ 纠结到最后只能选择折中。 两周时间。 赵医生像是早就料到了一样，表情不变。 我希望两周内池小姐对齐城的态度不要有任何转变，不管你答不答应加入，有几个禁忌你都需要时刻牢记。第一，齐城对说谎反应激烈，信任没有建立起来之前，一旦让他发现你说谎，你们之间就再无信任的可能。第二，不能与他有身体接触，任何接触都会让他产生类似凌迟痛感的幻觉。第三，如果可能，尽量不要让他知道你已经完全清楚了他的病情。社恐的根源是自卑，让他知道你已经了解了全部，会让他对你产生自卑的情绪，然后开始抗拒。两周时间，我很真诚地希望池小姐能认真考虑。 赵医生推了推鼻梁上的老花眼镜框，停了一下。 之前和你说的内容呢，我已经尽量中立，但是作为医生，我还是想送齐小姐一句话，救死扶伤一直都有风险，只要尽力就可以问心无愧。 本集结束了，喜欢就订阅分享吧，我们下集见。